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八天，逃亡。我告别高先生，离开他的花卉医院。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，建兰市场人流如水，摩肩接踵。小贩的叫卖声、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，令人头晕目眩。第二天，我又来到了高先生的花卉医院，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了。在第一次采访的时候，他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。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。那时候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。1978年落实政策，兰州市卫生局安排高吉义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。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，他没有同意。他对领导说，自从定为右派之后，他已经20多年没当过医生了。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，再当医生，他只能是个庸医，而庸医是要害人的。医院领导又问他能不能去当个按摩师，他也没有同意。他说，你看看我的手，我这是当农民种地、当木工拿锯子的手，怎么能给人家做按摩呢？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，烧锅炉、扫院子什么的都行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。医院领导面露难色，那哪行啊，你是医生，是国家干部，我们要是安排你当了工人，市卫生局会批评的，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。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，领导看他真不愿意当医生，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。领导也是好意，觉得他受了20多年的苦，给个官儿当吧，也算是补偿。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，说，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，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养花，当个花工。咱医院里光秃秃的，一块草坪都没有，一盆花都没有，这哪像个医院呢？当时领导的心动了一下，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好几次批评过医院了，绿化工作做得不好，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呢。领导问他，你会养花吗？他说，我打成右派，从加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，专门务农果园，种过花。他看领导有点动心，就又说，你们只要买点木头，什么事儿就都不要操心了，我自己盖花房，我保证3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。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，就很痛快地答应了，并且说，你还是干部编制，科长待遇。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10几年的花， 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，自己卸板子，自己盖花房。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，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，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，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。医院各科室办公室里摆满了四季花卉，只有一年的时间，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。当年整过他，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，向他要花。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的时候，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，自负盈亏。他在58岁的时候申请退休，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。后来花卉基地易主，他因为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，愤而辞职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。因为声名远播，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，愿意出高薪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告诉我，从加边沟出来之后，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，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，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。他说，现在不缺吃不缺穿，不担惊受怕，不逃亡，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，开个花卉医院，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的知识，一天挣个10块20块的，或者30块，真是逍遥自在。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，他的左手放在堆满了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，把他农民一样的脸朝着我。他是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，他还不算很老，才64岁，脸上的皱纹不算多，但是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，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。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，皮肤粗糙，少有笑容。他也笑，但是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，就突然凝固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，很黑很亮，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，嗓门干巴但却洪亮。我开口问道，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？就我所知道的，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，因为离农场太近了，有人巡逻，有人追捕。听了这话，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眼睛看着我，干巴巴的声音说，逃跑的经过吗？那确实是惊险曲折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是11月初的一个深夜，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3-4天。不，我记错了，不是深夜，是7-8点钟的时间。我那时候啊没有表， 原来呢，有一块的是梅花表，到加边沟不久啊，就让分队长收走了。刚到加边沟的时候，我在农业队劳动，分队长呢叫陈风林。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，积极得很，为了向领导邀功，对下边的人呢很严厉。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，让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。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，他说防止我逃跑。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，那时候啊也就8点钟的时间。我呢提了一根棍子，穿上一件棉大衣，悄悄地出了窑洞，往明水河车站走去。到了车站，列车还没来，我早就打听好了，从那些酒泉、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和妇女们嘴里，我早就探听好了。夜里9点钟左右，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，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，等着列车进站。晚上啊，当然会有人巡逻，但那天呢，我走的时间早，天黑不久就走了。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8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。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5-6里路，半个小时啊就能走到。他们去车站劫人或者追捕某某人，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。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啊，那都是计划好的，在路上很难截住，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面一藏，他们就找不着。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，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，总是要上火车嘛。他们就在你临上车的时候抓住你，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，因为逃跑罪加一等，正式逮捕，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。最轻的呀也要关禁闭，开批斗会，然后送到严管队去。因为走得早，我那天呢运气好，没遇上巡逻的。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，我没介绍信，也没有钱，就没进候车室，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，等待时机。你问我碰到狼没有？碰到了，碰见了2只。那天呢，夜色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，我看见了2只狼的眼睛，眼珠子绿莹莹的，也隐约的看见了狼的影子。可是，他们没有扑我，没有靠近我。可能他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，怕我，也可能呢，那2只狼啊，吃得太饱了，不想吃我。等了一会儿，火车进站了。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边掠过的时候，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，也看不见有追捕者。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、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。车停下了，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，车厢里面灯火通明，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，这是上车的好时机，但我趴着没动。我没有车票，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，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。后来列车员上车了，车门关上了，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，火车呜的鸣着一声笛，就听咣当当一阵响，车开动了。 这时候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，急忙跑上路基，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。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。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，他要是看见了，给车头发个信号，车就会停下。那是我最害怕的，我可就跑不了了。可是车并没有停，而是加速了，越是越快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驶过了扳道房。过了扳道房呢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，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，把身体贴在门上。门是锁着的，也看不见列车员，我就开始啊用拳头砸门。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里，在列车卷起的风声里，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。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，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，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。再说我也不敢胡来，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，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我必须砸门，砸到列车员听见。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，我已经冻僵了，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。时间一长啊，我会坚持不住的，就会掉下车去摔死，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。我砸呀砸呀，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。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，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，走进车厢去了。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。列车员打开了门，这是名男列车员，他气哼哼地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，一把将我拉进车里。他关上了门，这才开始训我，你怎么趴在门上，你想死啊，不想活了。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，我说我买了车票。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，这个口袋摸摸，那个口袋摸摸。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，外面呢套了一件华达尼的中山装，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。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，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，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，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。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，没再说什么，就关上门出去了。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老脚农场了，有所宽心。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，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，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疼，我醒了，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。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，虽然面前站着一位警察，但我的眼皮睁不开，又沉重地合上了。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，而且比第一次疼得厉害。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，看见那警察笑着说，哼，你还睡得挺香啊，醒一醒，醒一醒。说着话，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一个脑崩。我赶紧坐起来，接着又站起来。这时候我清醒了，知道遇到麻烦了，但我嘴里咕噜出一句话来，显示出我不怕他，我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。做啥呀，你把我打疼了。那警察一愣，又笑了笑说，打疼了， 你还觉得疼啊？我还当你没醒呢。哎，车票呢？拿出来看看。我知道骗不过他的，就说：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啊？我两天没吃饭了，你们要有吃的，先给我点吃的吧。警察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说：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回答：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，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。那你有证件吗？ 证件？ 什么证件？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让贼给偷了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饿了两天了。那警察将信将疑，又停顿了片刻，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，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，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。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。当然了，我的姓名是假的，除此之外，县长、县委书记都是真的。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，说话的时候我听下了，并且都烂记于心。那位警察问了几句，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，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，县长、县委书记叫什么，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，说：让贼偷了，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啊，怎么半夜里边扒车呀？我说：好，我的警察同志，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？那是劳教农场，饭都吃不上了，饿死人，我还能在那儿坐着等汇款呢。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，让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。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，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，说：不管怎么样，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，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，到了张掖就下车，前边是林泽小站，你下了车不方便，到张掖下车，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，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。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，会露出破绽来，便顺水推舟说：那好那好，我呀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，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。